为你我受冷风吹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。

请记得我的美，请记得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午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。无论这一次真的有离开，这个你人那么难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你。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